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是 喝这些饮料能没有关系吗？ 就是 吃这些小食品能没有关系吗？ 是， 就这些东西啊，怎么才能解决？怎么才能防？防是防不了。这人呢，整个这个社会，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 就连饮食上，饮食结构，饮食方式， 就是、 是吧？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吃的东西里头能加化学物质。 嗯， 这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就是， 一切是为了利 啊。 所 以我说，我们这有些时候是在吃这个化工原料，一点不为过呀。 很多那个面粉， 嗯， 面粉往里掺漂白粉， 对吧？增白剂哈。 增白剂。 那现在好像是国家已经不允许了， 是不是？ 嗯， 那就说这个现象啊，导致是为了利益，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那就让你防不胜防，有伤元气，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这些化学添加剂也是伤他的，把他伤得越来越少，怎么办？就像前方的战士受伤了，牺牲了，就得补充，就得增兵，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说治胃病，啊，四正五分六条理，分解什么？分什么？就分解这些有害物质， 嗯，这个还是很好见证的哈， 很好见证啊， 嗯， 这个你在你身边吧，不难找出这些事儿来， 对，尤其这个脚气哈， 所以我说这个，毒素，啊，它不像病菌病毒，那是敌我矛盾， 对， 毒素这是内部矛盾， 哦， 你不解决也不行， 嗯， 从孩子到孕妇。是不是到老年人？ 哦， 你说哪有没有毒素的？ 就是啊， 对他你有伤害。 嗯， 那医务人员每天给你检测的，他也老接触。 就是， 虽然他不对着， 嗯， 那有没有污染 啊？尽管有一些这个措施手段啊， 对，也都包括，就是说爱吃肉的人，你爱吃肉吧，他就不好，因为肉里边吧，那毒素特别多。 哦， 所以你看。就是有人晚上啊没啥事儿了， 嗯， 回家了， 嗯， 下班了， 嗯， 是吧？放松了，是吧？聚会 啊，吃点烧烤啊， 吃点烧烤，吃点好东西。 对， 尤其晚上吃肉，吃多了， 嗯， 晚上这一宿不爱消化， 有人称之为鬼食， 鬼食哈。 对，把这个晚上吃肉叫做鬼食 啊， 那可见他这个危害有多大吧？ 胃病先防，怎么先防？那你吃多了，他能不得病吗？ 嗯， 是吧？这一宿不消化，你胃不就来病了吗？不胀了，不难受了，舒服了，那还能得病吗？ 对， 这就叫胃病先防，防止得急性病。是啊，你这东西哪有说上饭店都那么干净？ 那就是。 那多少人在饭店吃完了就中毒了，就食物中毒了。有人呐，说这家干净，那家不干净。 对， 说这家怎么怎么地，我说我上谁家都行。我不怕谁家不干净，因为吧，你说那干净，你看见了干净了， 嗯， 你就闭着眼睛吃吧， 对， 是吧？眼不见都为净， 对， 说不定有的那好饭店也出问题呀，啊，是吧？ 不好说啊， 哎， 嗯， 那个 看到只是表象， 对， 体内 有的那菜呀，啊， 嗯， 都不一定给你洗干净了，甚至有的都不一定给你洗，就切吧切吧，就是给你上下锅了 啊， 是不是？ 对。 你不知道这小食品里都加了什么， 嗯， 你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常规的这些有害物质我们吃的，你不知道里头到底都有啥，所以时间一长以后吧，伤你的阳气了，它把阳气伤了，阳气一伤了就分解毒素大军没了，就这些毒素就都是进入血液了，肝也有问题了，心脏有问题了，肠道有问题，胃有问题了，啊，肾有问题了，胆有问题了，胰腺有问题了，全出问题了。 嗯， 所以尤其是糖尿病的肾， 就是啊， 糖尿病呢现在不叫糖尿病了， 嗯， 叫代谢紊乱综合症， 哦， 也叫糖尿病心病、心脏病， 嗯， 糖尿病。肝病、 脑病、啊、 并发症、 哦、 糖尿病、脑病、 嗯、 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糖尿病能引起全身的疾病、 全身的改变哈、啊， 并发症、全身改变 啊，这危害特别大。这其中这个尿毒症，有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哈、啊。就像你说那句话，这个药治百病不治百人， 哎， 那么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还需要你继续研究。